示，俄罗斯正系制定不友好国家名单，已经确定将美国列入。较早前，美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理由，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驱逐十名俄国外交人员。俄罗斯之后宣布驱逐十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作为回应。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本港时间朝早8点举行，典礼以实体形式在美国洛杉矶两个地点举行，获提名的人士和颁奖嘉宾将会在联合车站出席典礼，部分环节就会在杜比剧院举行，典礼不设主持，出席者和传媒人数都有限制，得奖者必须亲身出席领奖，不会以视像形式发表得奖感言。现场设有严格的防疫措施，所有出席者都要接受病毒快速测试，并保持社交距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1， 日元 107.85，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48， 人民币 6.496。英镑对美元 1.387， 欧元对美元 1.21， 澳元对美元 0.7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5.97 美元，卖出 1777.0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今早本港东部地区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巴士喺新界噶，沙田乡事会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左转落大埔公路嘅支路慢线有坏巴士，咁而家龙尾排去河畔花园噶。重复多次，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左转落大埔公路支路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龙尾喺河畔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入境事务大楼一段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一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登记小剧场2021，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连自己有没有登记做选民 都不知 道，你只要上网。 要上网啊，好麻烦啊。 不紧要，你打去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001问就得㗎啦。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每逢考试前夕或者一有压力，个胃就拿住痛到成唔落嘢。 如果做晒检查之后都找不到原因，就可能是胃功能失调。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请来跨界别专家和病友讲下这个病的几个治疗方案，记住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26日，政府暂停华大基因流动采样站服务。 新增6宗确诊，2宗本地感染，冇源头不明。 北角年过8旬夫妇死亡，警方列谋杀及自杀案。 印度新增近35万人确诊，再创新高。美国称会提供支援。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4月26日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啦，我是姚冠霖。先讲讲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首先关注我哋香港检测个水平系点样先，因为之前咧就见到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啦，因为见到有出错啦。另外咧就见到间公司嘅实验室咧，上个礼拜啦就系怀疑话令到咧28个新冠病毒嘅样本受污染，出现咗假阳性啊。政府就话啦，喺收到承办商嘅调查报告之前咧，会暂停委派华大基因嘅华大基因去到服务流动采样站，并且不排除咧减少采用呢间公司向政府提供的其他不同的检测服务嘅。咁见到有新进展啦，就是、流动采样站咧就唔会嗌呢间承办商帮手啦。另外仲有一件事添嘅，就关乎到咧就系、是、之前一个咧就完成咗21日检疫嘅外佣啊，因为佢喺完成检疫之后咧就6日咧就。又再檢測的時候就發現咗佢確診喎，並且咧就話驗出咧帶有變種病毒同埋抗體。咁但係睇翻呢個外佣咧，其實喺酒店檢疫21日噶嘛，咁當時咧第12和19日咧都有做檢測嘅，咁但係檢測嗰陣時就話佢陰性。呢個外佣嘅個案咧都係華大基因嗰度負責嘅，咁所以袁國勇教授就懷疑啊，會唔會係第12和19日嘅時候個採樣做得唔好，所以導致就冇發現佢確診咧？咁仲有多呢件事添。華大基因就話咧，當時係的確幫緊呢間酒店手做檢測嘅，咁但係佢強調啦，採樣人員都係專業嘅護士，而呢、這個檢測結果咧係應該循一個科學嘅態度進行謹慎嘅核實同埋舉證。重申咧，華大係一間專業負責任嘅檢測機構，喺官方發表結論之前咧係唔會對呢個案咧任何個案咧作出評論嘅。华大基因听到有啲接连有啲事件发生，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我哋点样解读呢现象呢？请位专家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先。请嚟咧就系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一齐倾下嘅。早晨，曾医生。 早晨，叶冠霖。 系啦，今次先讲下外佣嗰个案先。做完酒店检测出咗嚟6日之后，验到有埋抗体添嘅。咁但系睇翻佢其实喺酒店到第12、19日都验过。咁即系睇翻，其实你觉得可能性会系点咧？系检测问题啊，定有抗体其实代表住啲咩咧？ 嗱，其实如果有抗体的话咧，其实佢代表佢身体上咧已经出现一啲免疫嘅反应。咁照道理咧，即係如果計翻時間上咧，其實佢應該即係喺酒店嘅期間咧，佢係得到嗰個感染嘅。如果根據翻即係我，因為我哋大部分嗰個抗體出現咧，好大機會上咧都係譬如講緊第10日打後，咁然後咧先至會出現嘅。咁自不然就令人諗緊佢啱啱先至離開當其時嗰間嘅酒店檢疫酒店。咁正正就係話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咁佢數返轉頭10日前嘅，咁佢會唔會喺嗰度呢係有一個即係得到一個感染呢？咁呢個係值得我哋去擔心嘅。 咁如果喺酒店度感染，咁按道理当时话验唔到有病毒，系咪合理咧？想翻去验，因为而家有个推论就系话，佢因为离开酒店之后6日发现有抗体，咁理论上就系之前喺入酒店第12日、第19日有验过噶嘛，咁即系对推翻上去，可能大概系验到抗体之前8日同埋15日，其实都做过检测嘅。呢啲日子应该有冇验到有病毒水平，还是其实冇？有时都系医学上解释到嘅咧。 通常照我哋認知咧，就係新冠病毒咧頭嗰個禮拜，尤其是頭嗰三至五日咧，其實咧即係你會係嗰個病毒量應該係最高嘅。 嗯， 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即係我哋推算翻咧，應該係喺第十二日至第十九日嗰段期間咧，你個病毒量咁高，冇可能驗唔到嘅。咁、 哦、 所以點解袁國勇教授佢講咧？即係如果喺咁嘅，即係我哋認知過去咗年齡嗰啲嘅個案咧，其實都係會即係頭嗰個禮拜嗰、那個病毒量係會比較高咧。咁的而且確係令人懷疑，即係個採樣嗰方面咧，嗰、那個準程度啊等等咧，係咪出咗問題？咁變咗得出有個咁嘅即係諗法咁樣嚇。 咁因為佢講緊就話係咪採樣嗰部分出問題啦？袁國勇教授就話可能係採樣做得唔好啊，可能刮得唔夠深啊嗰啲。你又點睇咧？其實我哋都做咗呢、這個鼻咽拭子都咁耐啦，大家都應該熟手噶咯。你點睇個採樣水平咧？ 就依個的而且確係令人即係覺得好出奇嘅。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候我哋就要諗啦，就係話你如果嗰個採樣員咧，佢譬如擺支拭子入去嘅時候，佢真係冇喺嗰個鼻咽或者咽喉嗰度咧，係真係掃來回掃好多次，同埋希望可以即係吐取到一啲嘅黏膜嘅細胞咧。咁的而且確係有機會嘅。咁當然另外一樣個可能性就係話，佢撩唔中嗰笪地方。而嗰笪地方咧係即係帶有病毒嘅，咁依個係另一個可能性咧，即、就、係、是、令到即係、就是、會出現依個咁嘅情況。不過令人更加好覺得好出奇嘅就係、是，即、就、係、是、你始終都有兩次嘅機會喺嗰度，因為分別係第十二日同第十九日啦。咁所以變咗兩次機會都出現咗即係一個陰性嘅結果咧，咁我哋又真係會有啲擔心。咁依部分，所以點解引申落嚟嘅時候咧，就係話我哋嚟緊需唔需要，即係譬如尤其是嚟自一啲高發病地區嘅國家，尤其是出現咗有變種病毒嘅國家咧嘅旅客咧，我哋可能要增加嗰、那個檢測嘅次數喺嗰、那個隔離檢疫期咧。咁依個係希望可以即係更有效捕捉到。即係一個即係潛在個案嚇。 嗯，頭先你講咧，其實佢有兩次機會啦，但係都見到係陰性，所以呢個一個奇怪的地方。同埋要睇嘅係咪就係每一次嘅佢都攞兩個嘅，因為係鼻咽一個樣本，咽喉一個樣本，即係其實有四個都撩唔中喎，即係個機會要係咪咁計嘅？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變咗你而家喺咁嘅情況下咧，其實係的而且確咧，就要睇翻當其時嗰位嘅採樣員啦。佢嗰、那個資歷啊，或者佢即係做嘅時候嗰、那個情況啊、質素啊等等，係咪即係符合呢、這個準則啊，同埋個水平？ 嗯，頭先你提啦，解決方法一個諗法就係高危地方咪加長個檢疫期啦。但更實際啲，唔係應該要確保個檢測水平穩陣先係根本啲嘅解決方法咩？ 哦，依、這個係另一個層次啦，即係除咗即係加長嗰、那個即係加密咗嗰個檢測，咁相關嘅檢測服務承辦商咧，咁當然佢個水平係應該得到肯定先至讓佢咁樣做嘅。咁過去其實即係華大其實都幫咗香港有好多依啲個咁嘅檢測，咁其實亦核實過嘅佢嘅能力同埋個準程度，所以我覺得又唔需要懷疑佢嗰部分。不過問題就係話，即係喺今次事件咧，即係自然生，即係無論係實驗室個問題啊，同埋即係喺檢疫酒店嗰、那個即係採樣嘅情況咧，咁其實我諗要睇翻成個系統性咧，嗰、那個即係關於華大提供服務嗰樣嘢。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無論係人手嘅調配啊、分配啊、佢哋嗰個環境啊，即係我講實驗室啦。咁同埋即係佢所有即係每一個步驟咧，我自己覺得政府都會應該檢視翻啦。 嗯，嗱，而家就見到懷疑有呢啲咩漏洞出咗嚟啦。佢為社區帶嚟幾大風險咧？檢測呢一環做唔足嘅話， 嗱，依樣嘢其實即係我想講咧、就是，就係疫苗的而且確係我哋中長期一個對抗呢個疫症嘅一個策略。 咁但係問題咧，即係檢測嗰個服務咧，亦要係繼續進行，因為依個係希望可以捕捉到一啲潛在嘅個案喺社區，避免一個隱形嘅爆發。咁另外就係話依部分咧，其實即係好市民咧，亦係即係會受到影響嘅。如果個檢測水平服務係未達標嘅時候咧，你會真係會有機會令到有啲市民咧，本來唔需要即係進行呢個強制隔離，咁變咗又要強制隔離。咁同埋咧就即係令到當事人咧有機會，譬如真係原來係陽性的話咧，咁佢要進入到去醫院接受治療或者隔離咁樣。咁呢個係會構成好多市民上嘅不便。咁所以我諗，政府今次嘅做法呢，我講緊暫停華大嗰個基因服務檢測服務呢，咁其實係希望挽回市民嘅信心，等佢哋可以有個詳細嘅分析，得到個報告，然後先至即係容許佢跟住落嚟點樣做。 但係佢而家停呢又唔係停曬華大㗎喎，係停咗唔揾佢去做啲流動採樣站嘅啫。咁而家見到嗰啲社區檢測中心呢，其實大戶嚟嘅華大，我哋粗略咁數數廿一間，好似華大都佔咗七間，就三分之一都靠佢啊。咁呢啲你點睇啊？咁會唔會唔穩陣啊？ 嗱，我自己覺得我又唔覺得會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即係如果佢哋能夠即係理順翻所有嘢，同埋即係佢呈交嗰、那個即係檢討嘅報告，佢仍然係即係我諗政府仍然係會容許去幫手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希望呢啲即係檢討嘅報告啦，或者佢哋自己跟進喺個實驗室嗰個情況咧、流程啊、人手啊、硬件啊、環境污染啊嗰啲嘅事項咧，佢如果可以即係理順翻或者係執整翻咧，我相信即係其實都係佢能夠幫得到我哋香港去做呢樣嘢。我自己覺得都應該要即係認同佢哋過去為香港做服務嚇。 但係穩陣計唔係通常我哋見到有啲檢測程序有懷疑嘅都嗌停先嘅，還是佢而家華大因為都叫肩負咗香港一大部分嘅檢測啦，我哋係冇一個資源去嗌停佢咧，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諗相信政府亦係應該係諗到有依一方面嘅可能性嘅。咁變咗，我諗同步啦，即係同一時間，即係將佢參與度去減低嘅情況下咧，希望有其他嘅服務供應商係可以即係代替佢依段時間啦。甚至乎長遠嚟講係即係我諗平均分佈，唔好執著某一間服務供應商啊或者檢測嘅實驗室啦。咁變咗咧，對佢嗰、那個即係需求啊，或者佢人手個調配咧，唔會過度即係拉緊。對他工業嘅檢測嘅實驗室咧，佢哋亦起到一啲即係互相即係、就是、我哋個一個比較。你有比較有競爭，你然後先至可以提供到你自己個質素同埋個效能啦。 使唔使佢嗰啲個案再，譬如華大做嗰啲咧，抽樣再揾其他睇睇，咁會再信心啲咧？因為你做曬兩個，即係揾兩間做，又可能好困難啊！我唔知啊，而家檢測量我哋應付到幾多啦？有冇方法制度上穩陣啲，諗啲方法咧？可以 嗱，我諗的而且確係嘅，即係依部分，即係你話即係由一間另一間嘅檢測服務供應商去 verify 或者核實佢究竟係個準確度啱唔啱咧？咁有陣時就的而且確係操作上有一個困難咁政府我諗都要諗一諗嚇，咁即係點樣去可以令到即係每間嘅實驗室咧佢哋能夠提供到一個即係準成嘅服務。咁依部分我相信都要留待翻佢哋同各自嘅服務供應商去磋商，睇下點樣做嚇。 好啊。好，另外我想好快就問多樣嘢先，因為而家咧就見有啲報章嘅。有啲消息啦，就可能最快今日都會公布一系列咧，有關嗰啲打咗疫苗之後嘅新嘅安排啦。食肆嗰度之前唔係話提過要嗌啲員工打針嘅，咁而家啲消息就話，或者啲飲食界都聽到消息就話，可能係做一個叫做自我申報就可以代替咗打疫苗啦。呢、這個你覺得呢個做法點樣咧？會唔會有漏洞咧？ 自我申報當然的而且確是最方便啦，最簡單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政府各方面佢哋點樣去核實啊依樣事情啦。咁我自己覺得都係要即係要睇一睇嘅。咁因為如果你即係譬如有比較多人啊，過多人咧係。即係話自己唔適合去打嘅時候，而又未能夠提供到啲證明咧，咁係會令到市民都會覺得啊，咁其實即係譬如你去到一間鋪頭，咁你嗰間鋪頭啊，原來有好多員工都即係未打嘅，原來個個都即係唔適合打或者等等。咁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令人懷疑就係話會唔會即係？其實係某程度個真實性係咪咧咁樣？咁如果你話能夠出示到譬如醫生嘅證明，或者其他嘅相關醫學嘅證明咧，咁然後呈交上去，而呈交個嗰個過程啊，或者係咩係統一嘅，會審視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會係嚟得比較有即係。即係講緊個信賴性啊，或者可信性會比較高啲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其實都係應該要即係執整翻啦依部分。 不過呢個未公布啊，咁睇下係咪好快會有其他公布啦。不過多謝曬曾其恩醫生先，多謝曬你嘅分析，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電話1872311 1872311。華大基因嗰個檢測嗰度咁有啲事故出咗啦，咁讓人關注個準確度係點？政府就話嗌停先，就唔嗌佢做流動採樣站住。咁不過啊，社區檢測中心嗰啲都見仲係繼續運作緊㗎。華大嚇，我哋數數目都見到粗略咁數21间，佔咗成1/3都係佢嘅。咁點睇咧？1872311，大家打嚟一齊傾下噶。好，有關化驗呢方面咧，又請到個專家再傾下啦。請嚟有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振一齊傾下。早晨，李偉振。 早晨啊， 你好，你好，你好。今次又揾你傾啦，今次又傾就係華大基因，不過今次想先講下酒店嗰筆先。有個外佣就係離開咗一個酒店之後6日就發現有抗體，咁但係之前喺酒店第12、19日去檢測又係陰性嘅。袁國勇教授就話係咪之前驗得唔好啊，所以走漏咗啊？你會點分析咧？聽到呢啲資料之後， 呢個樣採樣呢方面咧就係、是要暫時我睇嚟咧，佢哋都係話懷疑呢個情況發生咗啦。咁而我哋一路以嚟都知道咧，無論係深喉唾液樣本啦，亦或係嗰個我嘅喉嚨鼻咽拭子嘅用嘅樣本啦，亦或喺個MP 即係鼻喉嚨鼻腔球質啊，或者係鼻咽拭子啦，呢啲咧冇一種方法咧係能夠100% 檢出嘅。喺好多報道之前，大家都聽過，可能70%鬆啲。咁所以即係話，我哋知道咧，喺啲採樣嘅方法係會有檢唔出嘅地方啦。咁現時嘅問題就係話，佢係仲可能係涉及一個變種病毒。呢、這個變種病毒咧喺個採樣方法底下能夠被檢出嘅檢出率有幾多咧？可能我哋大家都係唔理解嘅。咁所以基於教授睇咗啊，佢已經有抗體嘅咯，估計佢應該早啲應該被檢出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話我哋要依家係一個懷疑啦。咁如果我哋用一個懷疑就去決定佢哋做嘅嘢啱唔啱，就比較風險大啦。因為呢度涉及兩方面啦，採樣嗰個採出率啦，同埋呢第二係話嗰個病毒嘅檢出率啦。因為呢佢變種病毒究竟係點？譬如假如我舉個例子啊，如果呢我哋依家每次檢測用一支可樂咁多樣本嘅啫，咁咪一支啦。但是原來呢個病人咧，佢本身咧個血裏邊個即係個樣本病毒好少，要一盆病毒咁一盆可樂咁多，先至會有病毒檢出，先至揾到一粒咁樣。咁所以你喺單一個樣本揾一支可樂去檢驗咧，就會出個問題啦。呢個係我哋檢驗嘅時候叫做 functional sensitivity， 即係話，究竟你個檢測 嘅敏感度有幾多咧？咁呢度嗰度受制於樣本，受制於方法。咁有時有一啲係未必能夠檢出嘅。咁但係喺呢個 case， 究竟如果佢調轉頭睇，喂，會唔會係嗰個註冊護士採樣唔好啊？會唔會係嗰個被檢驗者唔合格啊？俾人温咗太耐，温到唔開心啊？你又搞我咁樣？即係話係我會唔會係檢測嗰啲，即係話嗰啲採樣嗰啲器材有問題啊？ Okay. 因為好多時候有時都會漏啊，有時候有其他問題啊。咁所以加埋呢啲咧，似乎呢家我哋我就未有數據有手啦。究竟佢哋係咪好確定呢一次呢、這個檢呢、這個假藥假陰性係咪就一定係佢採樣唔好啊？因為係結檢測唔好啊咁。呢度係存在住一個不確定性嘅。 Okay, 不過嗱，睇翻就兩次檢測啦，咁一次攞兩個樣本鼻咽咽喉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四次機會噶咯，四次都假陰性嘅機會，半分鐘啫，你直情翻，大概點睇咧？ 係。估唔到嘅，我哋因为对个病毒嘅了解，我哋确实系唔多。咁、例如依家你问专家，喂，依家传播途径系乜啊？咁有啲就话，哎，又飞沫啦，或者小病人嘅分泌物啦。咦，究竟气溶胶系点啊？究竟系咪一定可以空气传播啊？会唔会经过其他动物仔、老鼠啊、虱啊？跟住我哋知道，除咗直接间接，仲有其他元素。 明白。 喺个酒店度会唔会有呢个变种病毒？会唔会有其他嘅影响？ 我哋要睇嘅。 好，不过因为呢次好快要新闻，转头翻嚟再同你倾一阵啦。我哋最后继续有李伟振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以实体形式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电影《超西女王》夺得今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改编剧本就由电影《爸爸可否不要老》夺得。典礼获提名人士和颁奖嘉宾在联合车站出席典礼，部分的环节就会在杜比剧院举行。典礼不设主持，出席者和传媒人数都有限制。得奖者必须亲身出席领奖，现场设有严格防疫措施，所有出席者都要接受病毒快速测试，并保持社交距离。本港昨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输入病例，2宗是本地感染，和早前个案相关，没有源头不明个案，初步确诊少过10宗。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增的2宗本地确诊患者是一男一女，年龄分别60和56岁，两人都没有病征，住在将军澳新宝城四座。他们是日前确诊的日出康城绿恩英文国际幼儿园女教师的家人。四宗输入个案中，一人从菲律宾来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在旺角帝城酒店检疫期间确诊，其余三名患者由印尼抵港。德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弹迹象，副总理兼财长肖尔茨预计5月底之前不会放宽限制措施。数据显示，德国每10万人的7日平均感染个案，在过去的周末上升至166宗。根据当地新防疫规例，如果数字连续3日超过165宗，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措施，包括关闭学校。肖尔茨期望联邦政府可以在5月底之前制定夏季的解封时间表，到时将会清晰交代餐厅重开计划，国民亦都可以计划假期。美国将会向印度提供生产新冠疫苗的物资，加大对疫苗生产的资金援助。美国白宫表示，会即时向印度提供生产疫苗所需的物资，并向印度提供呼吸机和保护物资等。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认为，可以考虑向印度提供美国库存的疫苗和其他所需物资。法新社报道，美国现时库存大约3000万剂低价的阿斯利康疫苗，但是这一款疫苗暂时未获批准在美国使用。英国、法国和德国亦都承诺向印度提供援助。印度过去3日报告大约100万宗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疫情促使多国停止从印度起飞的航班入境。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日元107.8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6，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4点，跌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25美元，卖出1,778.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巴士咧，喺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左转落去大埔公路嘅慢线咧，有坏巴士阻路，龙尾去到大涌桥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沙田嘅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左转落去大埔公路嘅慢线咧，系有坏巴士阻路，影响到一带车多，排到去大涌桥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嘅车龙分别排到东港中心同埋李景湾；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聚豪居。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带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咧，车龙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车龙咧去到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有排同你讲最后一集，有本身是安全督导员的主持小鸟，同大家分享安全督导员和安全主任怎样帮助工地师傅增加安全意识，减少工业意外发生。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有排同你讲。 经典广播剧《何曾是绝对》，1989年作品。 是我拖累咗你，我太自私，我值得你作咁大嘅牺牲咩？ 曾月娥， 我牺牲咩啫？而且为咗你，我亦牺牲任何嘢嘅。 刘超文领衔主演，4月26日开始，一齐重温《何曾是绝对》。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4月26日，政府暂停华大基因流动采样站服务。 新增6宗确诊，2宗本地感染，冇源头不明。 北角年过八旬夫妇死亡，警方列谋杀及自杀案。 印度新增近350,000人确诊，再创新高。美国称会提供支援。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咧就傾緊一個話題，講緊有個外佣咧就喺檢疫酒店嗰度咧，第十二、第十九日咧都驗過陰性嘅，咁但係離開酒店之後，第六日咧就驗到確診，仲有埋抗體添。袁國勇教授就話：會唔會第十二、十九號驗嘅時候採樣唔穩陣啊？所以造成咁嘅情況。繼續同嘉賓傾下先，有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振一齊傾下。李偉振你好。 你好啊，葉冠霖。 頭先就講個採樣嘅部分啦，袁國勇教授呢度懷疑嘅。不過頭先你又提到一點咧，就講到啊變種病毒都係新嘢。我想問下啦，喺化驗方面，我哋而家啲試劑對於一啲變種病毒嘅敏感度，其實有冇保證嘅咧？ 嗰個細節咧就取決於每一間呢個叫試劑生產商當初咧，佢針對住病毒基因邊個部分嚟進行檢測，咁當然啦，咁佢哋會揾啲咧變化最少嘅部分，咁即係個最少遇到變那個所謂變異嘅變種病毒啊變種嘅部分嚟去一啲比較穩定嘅部分嚟作為一個揾出佢哋個嗰個存在嘅一個依據啦。咁但係咧，有時譬如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好似之前係由個所謂嘅沙士病毒啊，即係嗰個病毒嚟，原來佢有啲共通嘅地方。咁我哋調轉又要揾啲咧，佢同之前嘅病毒唔同嘅基因片段咧去做個分析。咁佢哋選取啲唔同基因片段嘅時候咧，究竟邊個基因片段會受到呢個變異嘅影響幾大咧？佢哋喺最初嘅時候變異未出嚟之前，當然係冇掌握啦。咁到變異出嚟之後啦，佢哋先可以睇下，咦，我會唔會加多一啲嘅基因片段，或者改變我要提取嘅基因片段啦，嚟進行呢個分析。咁所以呢個都要進一步先知道㗎。 咁即係穩唔穩陣啊？即係未知啊，都係聽你咁講。還是而家變種都咁多啦，都外邊都有足夠數據知道穩定性㗎啦。 咁當然啦，佢哋依家做緊，咁樣咧就基本上你見到啦，嗰咁多專家喺度，咁佢哋一路用緊方法，都會接受呢啲方法，佢整體嘅穩定性一定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啦，整體啫，唔代表100%，話唔代表冇零冇百萬分之一嘅異數啊呢啲嘅，我哋永遠。即係自然界嘢就永遠唔會有100%，所以我哋要不斷優化，去揾出嗰個相應嘅風險嚟再優化整個系統咯。 所以系統上有啲未知之數啦，所以政府而家就叫停咗咧，就唔嗌華大基因咧做啲流動採樣站。不過見到其他服務又仲做緊嘅喎，咁邏輯上穩唔穩陣咧？還是我哋化驗係呢個守住香港重要一環，就唔應該冒呢啲險咧？你點睇咧？ 其實咧，我諗就係、是、我哋要睇翻一個決定啦。好似如果我哋覺得佢真係做得唔好啦，我哋都會由法理情上面幾方面去睇啦。一般如果譬如我自己啊，咁法咧就喂，當初我哋同佢簽訂嘅合約嘅時候，大家嘅依據係乜咧？係咪話啊錯一個或者錯十個，你就要俾我？我就唔俾你做啦，因为已经要分析咗，哦呢个系系统性嘅失误啊，定随机性嘅失误咧咁样。因为我哋知道随机性嘅失误咧，系可能同某一批药水啊，某个人有关咁样。如果因为一批药水或者一个人嘅失误，而要将间公司去剔除喺服务范围之内，咁呢个就有啲严苛啦。喺法上面吓，喺理上面咧就系话啦，咦佢我哋头先讲过啦，咦我哋要即係話，要睇下呢啲問題係咪確確實實咧，係建立到我哋係咪即係揾出嘅原因啊？揾出嗰個問題所在啊！咁現時似乎佢仲未完全揾出問題所在，並且咧睇教授去睇咗，似乎咧都係覺得呢個係一個隨機性嘅問題啦。當然，因為佢嗰晚都講咗好多嗰啲好，即係話嗰啲改進嘅方法，例如啊，你嘅手套換耐啲，換密啲啊，啲兜要換啊，呢啲其實咧，往往咧最初步睇唔似一啲咁致命嘅嘢，但係當你加埋一齊就有可能有出風險啦。咁但係如果其實啲隨機性嘢係通過咧一個優化可以避免噶嘛，咁所以當時都冇即時要停止咗去整個運作，因為佢仲係相信嘅系統係得嘅。呢個問題即係隨機性嘅啫。咁但係如果因為依家個數據上面究竟係咪真係話咁曳嘅咧？咁樣對 受影響的人是很大問題的，因為幾十個人同埋身邊的人都要受檢，係咪？考試的學生受影響，但係對於檢測，佢一批嘅檢測某一個批次出咗瑕疵，咁呢個咧，如果用咁咧，就係、是、嗰、那個去對佢進行進，即係如果冇進一步嘅理據，而對佢進行一個進一步嘅懲處咧，又可能喺道理上係有啲嚴苛。咁啊，懲啦，譬如你而家呢個檢測，經過我哋就舊年嘅爆發開始成年幾啦，喺個檢測嗰度咧，我哋見到咧，咦，我哋對疫情控制咧係改善咗嘅。咁咧喺個有願檢盡檢，但係點樣即係個政策嚟咗啦？點可以配合到願檢盡檢咧？都係靠呢班人。咁而喺個疫情咧，你見到咧，咦，我哋呢班係有個進展嘅。咁但係即係代表呢個系統或者人咧，係確實有個貢獻。但是去到刹那啦，如果某一个批次某一个人出了事，你就之前做了几多百万几多千万都好啦，我不理你，这家我就要将你 停单。明白。 在法理情上面呢，我觉得未必完全能够掌握。 Okay. 好，想问好快问埋啦，就是现实情况啦。其实我哋香港而家都好大程度都靠华大基因帮手啦，检测站我见到有即社区检测三分一都靠佢。我哋有冇一个即係系咪我哋根本唔能够嗌停佢呢，因为佢孭住咁多嘅职责喺度，其他其即係现有嗰啲化验能力嘅分布，其他系咪可以帮到手取代佢呢，暂时都好啊，唔好讲即係等报告之前取代佢得唔得呢，还是我哋根本唔可行。 睇返佢当初个数据啦，即係佢食緊几多相对比重啦。但係我都要提出一样嘢，我哋化验室冇一个系完美嘅，我哋所谓认证化验所最重要概念咧，佢就能够持续去改善优化。咁所以咧，每次咧佢哋俾人去巡查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表，你有啲咩要改善优化，我哋要 non-conforming。咁冇一个化验所完美，咁我哋去希望佢越做越好嘅啫。但系如果你话一有咁啊，其他化验所唔代表唔会出现同一个情况嘅， 冇错。 所以咁需要公道啲，即系话我哋要由整个事件嚟睇件事，同埋要公平啲，冇完美嘅咁样咧，唔系一个非黑即白嘅一个情况。咁我哋要用现实贴地一啲，又现实啲情况去理解，可以好啲咯。 未跳到落去住话要永远暂停嘅，我想问一问题就系、是、香港嘅即系检测嚟讲，系咪冇咗华大基因唔得啫？我意思，即系检测量佢孭咗一大部分嘛，冇咗佢咁，我哋减要减站，系咪去到咁？即系我哋系咪冇咗佢唔得啊？其实 冇咗佢，当然其他嘅承受嘅压力会大增啦。咁佢出事嘅风险亦都会增加咯。唔系噶，呢个就系佢压力同埋个结果嘅问题啫。佢工作压力越嚟越大，佢个强度越嚟越增加，佢就会出事噶啦，有机会出事啦，至少。 我见有个讲法咧，又话即系若果调查显示到咧啲专业人员啦或者医务化验所有违反啲咩守则嘅话咧，就可以呈俾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啊。好简单，同我哋讲下呢个会系做啲咩？好简单啫。 呢个系按照法例第359章成立嘅一个管理委员会，因为咧医务化验本身咧对个嗰、那个整个即系对医生嘅诊断啊，对病人嘅。管理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咧，政府1992年咧就成立法例，咁就係話要確保咧佢哋啲運作要負責嘅，要合理嘅咁解。咁如果對於即係化驗如果失誤啦，咁咧我哋就會有按照個法例，按照個法例嘅路徑，咁我哋會將啲問題咧提交去一個所謂嘅初步調查委員會，睇下呢個係咪真係有問題嘅先，或者再依度攞資料啦。如果呢個初步調查委員會發覺有問題啦，佢就會將佢呈入去個委員會。咁經過專家啊，同埋佢哋嘅當時一啲委員咧去評估，睇個係咪涉及專業失責，進行懲處，係有呢個系統嘅。 OK， 好，咁多謝李偉鎮好仔細嘅解説啦，同你傾下先，多謝你啊，李偉鎮咧就係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啊，講緊香港化驗咧還做得夠唔夠咧？華大基因見到有啲事故發生，而家就暫停嗌佢做啲流動採樣站。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不過咧，疫症啦，大家向前看咧，都成日諗啦。我哋疫症好翻啲之後，會唔會可以做啲放寬一啲之前嘅限制措施咧？譬如疫苗氣泡啊、旅遊氣泡啊、來港易啊，之前咧一路提緊噶啦。我見有啲報章報道就話呢啲有啲眉目咯。經濟日報報道就話呢三招咧可能最 最快今日就會宣布添。咁之前都見到飲食業界咧都同政府傾過噶，咁當中因為飲食業界咧始終就影響人數多，大家嘅顧客亦都多。咁呢方面咧又請位嘉賓同你傾下先，請嚟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一齊傾下噶。早晨，張宇仁。 早晨，葉冠霖。 係你有同政府傾過，係咪聽到都快噶啦？即係疫苗氣泡食肆方面放寬啲限制。 兩個禮拜兩次，都帶住兩堆嘅業界，一堆就係做飲食噶啦，第二堆就係表列行業嘅，咁都係即係前個禮拜同上個禮拜第一次開完同秘書長，咁第二次一個禮拜後上個禮拜五又再開第二次，就即係大家開始就第一個禮拜大家都傾下，可以點咧？大家想點咧？咁。咁上禮拜就大概啲細節啊嘢，大家都即係傾得八八九九噶啦。 而家傳出嚟就話之前疫苗氣泡話要啲食肆員工打曬針先至可以放寬啲限制嘅，而家聽到又話好似冇咁緊喎，你聽到係咪都？ 唔係冇咁緊，而係佢明白我哋啲員工有困難嘅，可能因為身體嘅問題，唔係佢想唔打，咁所以而家其實有兩樣嘅做法嘅。你可以繼續做四個人，做到十點鐘，咁你可以乜都唔做。咁而家行 ABC 餐添啦。咁如果你係員工打曬針，咁咧就要咩咧？你嗰啲員工佢都放寬少少，就員工自己填一張表。咁而家政府係預備整緊嗰張表出嚟嘅。咁你填你身體即係適宜打針。咁咧就記錄在案，咁佢咧就但係你要去做核酸，就唔可以用樽嗰啲啦，一定要去嗰啲社區中心去鼻啊同喉嗰啲核酸。咁咧你就可以開到十二點夜晚黑，可以有超過六個人進食，但係人客咧就必然所有都要做呢個安心出行。咁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寫紙仔。咁咧就佢又放宽咗少少，就十五岁以下嗰啲小朋友咧就有家长或者有大人陪同，都唔使有安心出行。六十五岁嘅咧就可以填翻纸仔啊，如果佢冇安心出行，咁咧就可以符合到呢个十二点可以食六个人嘅。咁至於酒吧嗰啲咧，同中式夜總會同卡拉 OK 咧，因為而家仲係冇開嘅，佢哋嗰三個表列行業，咁咧就會係酒吧同中式夜總會咧，就會係員工要打曬針第一針。 係。 咁當然又好似如果食肆咁啦，如果真係佢身體唔咩唔打就要做核酸啦。但係。在表列行業咧，就人客都要打曬第一針，咁樣咧至可以開，咁至可以做佢哋生意，就做到四點鐘，唔係做到兩點鐘。酒吧同夜總會就兩個人，咁咧就卡拉 OK 可以做四個人。咁但係我都提出，因為好多我啲中式夜總會咧，其實係有卡拉 OK 牌嘅，咁同埋而家佢哋冇跳舞嘅。有好多唔會有 light band 嘅，咁其實同間卡拉 OK 冇乜分別嘅啫。咁我都提醒政府，可能都要話俾警察聽，當佢哋執法嘅時間睇清楚佢有冇卡拉 OK 牌。 OK， 不如又想講翻咧，即係員工喺食肆嗰度打針嗰度咧。頭先你講就多一個選擇啦，一係打曬針，一係咧就係自己填一個表就申報翻身體唔適合打針啦。有冇話要醫生證明嗰啲係咪唔使嘅？自己簽名得啦。 暫時唔使。但是不排除遲下要，如果即是政府感覺他們這個的他們這個的做法是被人濫用的話呢，即是被員工濫用或者被食肆濫用，那不排除他會收緊的，包括收緊到好像我們最早期說話七日核酸，或者要用醫生紙，那這個就先大家做一下。咁如果做出嚟发觉哦，真係都六七成人打咗針，最起码其他啲人约緊去打針，咁亦都係一成人到，我估啊，即係冇打針係因为身体问题。咁如果政府，我唔知佢睇咩數啦，政府 睇到呢啲數，覺得可以接受，大家都係真係佢係用一個 honor system， 希望大家自律。咁如果覺得大家真係自律嘅，咁佢又唔會收緊，唔係唔排除會收緊嘅呢樣嘢。 嗯，咁而家就話，若果因為身體原因啦，申報完之後就可以唔打針，用檢測嚟代替啦。檢測個密度有冇話係幾多日啊？而家 暫時都仲喺14日。 OK。 不過正正我講話個檢測就唔可以用個樽嘅，一定要去嗰啲檢測中心撩個鼻同埋個喉嘅。 嗯嗯。 咁但係咧就唔排除，我亦正話都講會收緊嘅。如果政府覺得佢呢個嘅寬鬆係被濫用嘅話， 嗯嗯，你業界點評估呢？即係有最終會有幾多少員工係會打針咧？喺呢個安排之下， 好難講。我去間間鋪頭，呢幾日去食飯，去幫襯，咁都打針嘅鋪頭，多數都即係多數啲鋪頭同我講話有六七成，但係當我問佢你有冇睇，佢又未睇。 Okay。 咁所以咧，我覺得真係到實施，我都希望而家我哋啲飲食業聽到你個節目，真係叫啲員工唔好等29號至去，因為嗰啲有期要 book 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快啲去 book， 咁咧就快啲去打針。其實去私家醫生打都係好快脆，都係唔使錢嘅。 OK， 咁希望即係大家去推動呢樣嘢咯。 即係據你所知，29號就會開始啦，係咪啫？ 政府就用。政府是想緊29號，咁咧就所以都希望大家係因為有個時間，我成日同政府講，其實你3月同我哋講4月29，你都早啲講俾我哋有啲時間準備啊，咁，但係當然政府有佢嘅程序要走，咁但係就應該如果疫情惡化，咁咧，我哋就希望佢系4月29，我哋可以開始呢啲措施。 咁但系如果睇翻疫苗氣泡放寬之外，除咗員工有要求咧，對除咗個員工有要求，即係客都有啲要求嘅。之前講話，譬如嗰啲100人以上嗰啲飲宴咧，都要埋啲客打針嘅。呢個有冇變啊？係咪都要啊？ 嗰個咧就兩個問題嘅，就客要打針。如果唔打針咧，佢要喺而家未公布，佢都可以，即係譬如你100個客。90個打咗針，有10個，咁冇打針嘅咧，佢就可能要1日定2日前要做一個核酸測試，又係要了喉嗰個核酸測試，而係陰性嘅。咁佢係講1日前啦，定2日啦，定3日，佢係未定嘅。咁但係呢個都仲一樣有少少走窄。 咁呢個嗌你哋做把關嘅啦，都係咪啊？有冇難處啊？呢個？ 咁啊，唔係淨係我哋把關嘅，當然我哋一定要把關啊。佢而家做咗一個新嘅 app 俾我哋咧，就係等人客入嚟打咗針嗰啲咧，可以一嘟就睇到嘅。咁呢個我哋要安裝，同埋我哋亦都希望未來寫紙仔我哋都希望啲同事都真係睇清楚啦。最近有啲業界真係好陰功，啲人亂咁撩或者龜咁啊，罰停14日。咁我哋都唔想見嘅，我都呼籲啲業界真係都冇法子，要俾啲員工即係揾個員工去睇跟住跟進。咁所以呢個我哋定係把關，我哋亦都覺得應該嘅，因為我成日都話平衡經濟同防疫，我哋唔可以話開生意有得做，但係就唔理防疫嘅。咁其實太鬆嘅時間咧，即係對自己嘅員工啊，對自己其他嘅顧客啊，對自己都冇好處啦，希望大家都揸緊啲咯，幫政府。 因為諗落你哋啲員工都幾多嘢做喎，一方面嗱探熱啦，安心出行啦，或者紙仔啦，跟住就睇下個客有冇打疫苗啦，冇打疫苗就睇下佢有冇個檢測陰性證明啦，咁好多嘢你要做喎，將會。 冇法子㗎，這個即係一個世紀，我諗你咁大個，我仲大過你，都未見過。上次沙士我哋都係搞3個月。是不是今次而家搞咗年幾啦，即係2年3年都唔知道玩完未？而家個個講話，睇樣你出年都唔使旅行啦，同我講。咁所以即係呢個世紀一個疫情，我覺得我哋冇法子唔變。咁我亦都希望我哋啲員工即係大家體諒，同埋管理層又好，老闆又好，政府喺冇法子之下，佢要平衡抗疫同要平衡個經濟，咁我大家都要做多少少嘢。 但到時會是怎樣，一個 app 通曬，定係又有安心出行 app， 又有嗰個打針證明 app， 跟住仲有檢測陰性證明，咁嗰啲點睇啊？你哋攞紙俾你哋定點啊？ 嗱，嗰個 app 咧就係應該唔同嘅，打針嗰個 app。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打咗針咧，你就未必需要去做安心出行。但係你做安心出行咧，因為個打針係嚴緊嗰個安心出行噶嘛，係咪 ？OK。 咁但係如果你係要又有打針又有安心出行。其实而家我哋做惯咧，真系好鬼快脆嘅啫。 嗯， 嘟一嘟咁就系啦。 但系咁啊嘛，个客要开 app 删 app 都要时间去换 app 噶。 冇几多嘅，嗰啲好快嘅。我哋啲白嘢工眼又蒙，手耳又聋，跟住手又震，即系都唔使几秒钟。 O K， 咁阴性证明咧，嗰个点睇啊？你哋啊？ 嗰个阴性证明就都冇得点睇噶啦。呢个都系我哋嘅要求。 嗯， 政府系听嘅。 Okay. 因為發覺冇可能我哋有年紀大嘅員工，特別是我哋嘅行業。 嗯， 咁咧就真係佢有身體有病，亦都二十幾萬員工。 O K， 咁即係政府聽到，咁呢個我哋都係高興政府係接受嘅。 O、okay, K， 好，最後我想問埋啦，就是、走得開啦，生意會點咧？譬如你頭先講酒吧、卡拉 OK 嗰啲客都要打埋嘅，但係而家客喺香港接種率都一成到啦，咁其實開得嚟客源都少嘅，擔唔擔心咧？ 一定會，但係你唔好忘記。一酒吧啊，卡拉 OK 佢哋真系唔系做好多客，同我哋飲食業嗰啲大，即係航空母艦係撐一啲嘅。 OK， 同埋成個問題咧就係，始終我哋而家都係坐得半人，要 1.5 米。 OK， 咁、所以就算你兩個人要打針，真係會唔會坐到爆要排隊，所以即係唔打針可以做多啲生意咧。咁喺業界嚟講，有得開門做生意，尤其是做到兩點， 呢個先最緊要。 高興㗎。 OK， 好。咁多謝你先，張宇仁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張宇仁飲食界立法會議員。電話咪7231，打你一齊傾下喎。 华大基因上个星期创另28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受污染而出现假阳性。食物及卫生局寻日话，在收到承办商的调查报告前，将会暂停委派华大基因服务流动采样站，亦都不排除减少采用该公司向政府提供的其他不同检测服务。另外，日前一名完成21日检疫的外佣验出体内带有变种病毒和有抗体。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质疑，是在酒店的检测期间做得不好。负责全部检疫酒店检测工作的华大就强调，采样的人员都是专业护士，在官方发表结论前不会对任何个案作出评论。卫生署今日起会增加另一间检测承办商加入酒店的检测服务。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府早前宣布推出疫苗气泡，以放宽多个场所的防疫限制。据餐饮业界透露，港府和餐饮业界已经达成共识，如果食肆员工因为健康理由未能够接种疫苗，需要填写声明书提交给雇主，但是无需出示医生纸或者相关健康证明。如果有虚假陈述，员工需自行负上刑事责任。未能够接种疫苗的员工要继续14日进行一次检测。政府亦都未有定名接种疫苗的员工比例，估计有关放宽措施将会在星期四实施。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多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前年818和831两场示威而被判囚。大律师公会主席夏博义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形容，今次是香港法院首次对和平未经批准集结的案件判处监禁式的刑罚，有别于过往只是判罚款，认为值得公众留意。中聯辦發表題為夏博義為暴力洗地公開挑戰法治的文章，批評他借助法庭的判決散布歪曲言論，公然為違法者張目，更加是警告大律師公會不要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夏博義就回應說，否認自己是反華政客，強調堅定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對於中聯辦誤會感到抱歉，希望可以面對面澄清。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以保障私隱為理由，相隔大約八年重提收緊公司查冊，限制披露公司董事住址和個人的身份識別號碼。公司註冊處前處長鍾悟思在明報撰文表示，新規定將會破壞香港商業生活核心的問責制、全面披露和透明性的原則等，認為會計師、律師等專業人士需要透過查冊作盡職調查， 如果受到限制，欺诈和洗钱等企业舞弊行为的潜在可能将会增加。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府提出本港2050年需要达至碳中和，两电近日分别重提十年前倡议在西贡清水湾半岛对出以及在南丫岛附近水域兴建风力发电场的计划，其中中电计划改用较大型的风车发电，减少风车的数目。该建议在本月已经递交环境局并且获得支持，最快在2024至2028年期间动工。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北角伟民大厦发生相思命案，警方在场搜获两个人的遗书，提及寻死意念和交代身后事，相信83岁老翁年老多病，无力照顾患帕金逊症的85岁妻子，怀疑身心疲累压力爆煲酿成悲剧，警方将案列为谋杀及自杀案跟进。老人权益促进会执委陈家铭表示，目前双老照顾情况普遍，可能长者单方或者双方都有长期病患，对照顾老伴都感到压力。苹果日报报道。 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东南亚变种病毒肆虐，而疫情亦都反弹，本港外佣在假日不遵守限聚令，群聚的情况越演越烈，已经成为防疫盲点，为本港防疫埋下巨大隐患，必须要加强执法，切实堵塞防疫漏洞。社评说，这样做并不是限制外佣休息日聚集交友的权利，而是保障外佣、雇主和港人健康的必要措施。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本港社区先后出现三宗变种病毒个案，都是同同一集团的检疫酒店有关，专家相信是酒店通风和检测做得不到位，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堵塞漏洞，更加应该加重罚则，等酒店和化验商更用心做好防疫和检测工作，务求将入境检疫措施做到滴水不漏，遏止变种病毒流入社区。经济日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就说，职工盟被揭发偷偷播放李大卫城等煽暴的影片，港大学生会就发公开信抹黑港大推行国安教育课程是断送院校自主。时评说，这些的言行都是或明或暗地进行院对抗，面对反中乱港的势力蠢蠢欲动，在依法规管上必须要跟上，才能够更好地捍卫香港的法治精神，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这个是商报视频。 苹果日报评论说，近期经济数据包括就业数据清楚反映美国经济在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加速复原，势将改变资金流向，令到更多闲资热钱回流到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牵引大量资金由东亚流向北美，对资金进出流向极敏感的香港经济而言，复和虽然未知，动荡就难以避免。苹果日报评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较早前沙田乡士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左转落大埔公路支路慢线的坏巴士就拖走了，现在沙田乡士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左转回去大埔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去到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东隧方向挤塞，龙尾就在定富街，在新界清水湾道去回清水湾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郑直之中学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荃青交汇处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选民登记小剧场2021，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块面整个容的，连登记做选民的地址都是假的。 你呃我不紧要，但是千祈不要呃选举事务处，就算没有在选举中投票，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罚款500,000元及监禁7年，好大件事的。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2021年4月26号，政府暂停华大基因流动采样站服务。 新增6宗确诊，2宗本地感染，冇源头不明。 北角连过8旬夫妇死亡，警方列谋杀及自杀案。 印度新增近35万人确诊，再创新高。美国称会提供支援。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3就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 1872311，咁大家打嚟一齐倾下噶。之前讲紧香港个检测水平嘅情况，因为见到华大基因啦，之前系帮手做检测嘅，不过啲事故出现咗，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就话唔会嗌呢个华大基因咧做有关流动采样站嘅检测住，咁等埋份报告先，睇下点样。咁但系其实华大基因都仲有好多地方咧帮紧香港手做检测啊，咁大家点睇呢啲安排？打嚟讲啦，1872311。另外咧，又啱啱见到消息咧，就话政府朝头早咧就会公布同新加坡旅游气泡同埋回港易嘅安排嘅，咁阵间11:30钟就会见传媒就公布一啲细节噶啦。咁啊，阵间都一路留意住啦。不过大家想表达你嘅意见，可能有得旅行咯，就快有旅游气泡出现咯。咁大家点都打嚟讲，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黄女士啊，黄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早晨，黄女士，系请讲。 早晨，系。咁其實我係華大嘅其中一個副主啊，我小朋友咁誒、講講點解佢要做檢測先啦？因為佢嘅幼稚園係需要有爆發呢個上呼吸道感染， 嗯， 佢係幼稚園生嚟嘅啫， 嗯， 咁之後咧佢就去咗做檢測啦，因為我睇過一啲數據就話其實撩鼻嗰個測試係比較準正啲嘅，亦都快啲，咁、我就佢又夠歲數啦，咁我咪即刻去做咯， 嗯，幾時嘅事啊？你幾時做啊？ 20号，其实19号学校已经话需要做测试噶啦，就20号停课，我好乖，即刻去做。 嗯， 系啦，咁然后21号佢发咗个 SMS 俾我，夜晚好夜，就话我系 preliminary positive 嘅，我小朋友、一个幼稚园生，系、啦，咁然后 即系初步阳性， 系啊，初步阳性啊，系啊，系啊，冇错。咁然后我22号，我小朋友系。被安排入院啦，佢系要单独一个隔离噶，系、啊，咁其实当中系好折腾噶，因为我小朋友系一个幼稚园生啦，咁、我系唔可以，我作为一个妈咪，我系唔可以入去陪佢嘅、因为我都好理解，唔系间间医院系可以安排到一啲咁样嘅房间，我系好理解噶，因为成个过程我绝对配合政府，点、知我其实好担心，好担心，因为我牵涉好多人噶，我小朋友已经咁细个啦，佢有事咁点算咧？其实我哋三个，我自己，我屋企人系完全冇病征噶。咁、但系我欣然接受咧。你话我 positive 啊嘛，我好惊，因为我好惊，除咗我自己有事之外，我系会连累好多人噶，个牵连好大。全部小朋友都要入营啊，咁佢哋咁细个，好惨。跟住入到医院啦。我哋俾咗个电话佢，佢系日日打电话嚟喊住问妈咪，我几时可以走？我而家呢一刻虽然已经过咗，但系我都好抽心件事，其实系入心入肺噶件事。佢咁细个，我觉得点解你仲可以咁样继续用佢呢？其实好老实讲，我自己系做 lab 噶，我唔系一间做生物化学嘅 lab。 但是如果我公司发生这样的事，一早被人 delete 了啦，还可以做测试？我真的觉得很 ridiculous 啊。还有呢，其实发生了事之后呢，我先生要家居隔离，而我因为送小朋友入院，我是没得回家的，我在医院等了8小时才安排我入营。当其时是好多人找我。 我想问多少少，20号开始验，21号就说初步阳性，跟住个程序你几时才发现原来是可能初步检测出了什么？ 22我都不是很记得，好像22号夜晚还是23号。我即是都很混乱，真的没意思。 Okay， 跟住就是不是验其他血啊等那些，有没有？ 他初步就说个口水。已经是 negative， 我已经因为我都有看新闻，也都很多朋友很支持我，告诉我听，有这个新闻，袁医生都说，这个情况是30宗里面有28是个假阳性的事件。我自己都会觉得是不是我都是其中一个呢？最后医院打给我，是告诉我听初步是 negative 的，但是要等埋个 blood test， 但个 blood test 是需要验反复验的。我都接受，因为我要确保自己没事，我才可以重入这个社区，我也都不想有牵涉到其他人，令到他们会更加大家都有一个爆发。我完全跟正晒程序，跟足晒指引去做。但是我到最后我出院的时候呢，我收到张单，我其实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给钱，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其实有没有人打过来道歉的？ Okay。 也都没人，即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医院，我都很多谢医院，屯门医院的医护，医生，还有在急症室我被隔离的时候，急症室那个男护士的安慰，多谢你们。 我想问一下，那你小朋友留了在医院多久前后？即是21号即刻送去了。 是21号即刻送去。 22号送去。 23号星期23号夜晚出院嘅，如果我冇记错，定系2至3日啦。其实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唔好意思。 我想问下，咁而家系咪即系有冇再求证翻？系咪就系当日话即系污染咗嗰个假阳性个批啊？ 冇人 officially 同我讲，但系医院同埋卫生署嘅追踪组，我有姓氏的，我不方便在这里透露。 Okay。 他有跟我说，我是华大其中一个事件的一个苦主，重要是其实我自己都有留意新闻的嘛。他说28宗，医生讲过，就说阿祝医生讲过，就说28宗里面有27宗已经 confirm 了 negative， 还有一宗是等着 是未能确定。 我就是那个了。因为我说喂好像 negative 了，为什么我还没走啊？那你是那个，所以我是更加迟可以走的。 但现在确实了是阴性了，是吗？ 没错，出了院的了。我自己都出了营，但是呢我也都想说呢，明知错呢卫生署真的做快一些文件，我是比我小朋友更加迟一天才可以来到营。我小朋友来了营之后都keep住打电话问我几时回到家。 明白 ，是好无奈噶。其实一个咁细个细路仔，我哋唔应该要经历嘅嘢，点解要因为你呢个人为嘅错误？你仲有得做啊？而家其实如果我继续去做嘅话，系继续系华大 check 嘅。 明白。 你点样去 make sure 你自己啲嘢系啱咧？其实点解唔即刻 stop 晒咧？ Okay。 系会牵连到好多好多无辜嘅家庭噶。即系我自己系几咁惊咧？我惊自己有事，又惊连累到人。 冇错， 真系好多人系会 blame the victim 噶。我系 victim， 但系都会有人 blame 我噶。你知唔知啊？ 明白。 我承受嘅压力，我而家我真系需要可能要去睇精神科医生啊！我系喊到癫咗，连营里面个营嗰个负责人都问我使唔使见医生啊？ 明白。不过好多谢晒阿黄女士打上嚟分享啦，等我哋知道呢件事啦。咁我哋就知道即系好明显啦。除咗话肉体上要去隔离啊、留喺医院之外，头先提到即系一个困扰啊、精神上嘅压力、担心影响到身边嘅人，黄女士都讲到对佢带嚟几大嘅影响啦。所以检测水平、检测嘅准确系相当重要嘅。请多位专家又讲下先。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喺电话旁边嘅。早晨，何柏良。 早晨，叶冠霖。 系啊，今朝一路讲紧就系华大基因嗰个检测嗰度，你又点睇呢件事啊？ 嗱，政府就暂停咗华大提供部分嗰啲检测啦。咁暂停呢个我睇都系有需要嘅，因为始终就 佢有嗰啲環節咧係確定出咗問題啦。咁出問題，成個調查報告咧就未曾出嚟。咁另外就除咗喺實驗室裏面檢測嗰部分咧，仲有一啲採樣上邊就質疑佢嗰、那個準確度。咁呢都調查需要啲時間嘅。咁你未曾有嗰個整全嘅調查報告。咁如果你就算係將來要再用返華大咁啊，咁如果係發覺有問題嘅地方呢，你都要佢就確保返相同嘅問題呢就唔會再發生啦，同埋有足夠嘅質素控制措施呢先至應該再用返佢嘅服務囉。 嗯，但而家停就話停咗搵佢做啲流動採樣站，咁但係嗰啲社區檢測中心應該係咪仲係佢做緊㗎應該。嗰啲仲， 但我諗個嗰實際問題咧，就華大應該做緊個量咧係相當之多，咁每日可能做緊有幾萬個樣本都唔定嘅。 嗯， 嗱，你睇翻香港咧，其實就好多呢啲免費檢測，就其實而家由交樣本去到出報告咧，嗰、那個需要個時間咧，仲未人達標嘅。咁啱啱呢幾日都仲有我識得嘅朋友啦，咁佢交咗樣本去檢驗咁啊，兩日都未有報告嘅。咁、到底你話有係有幾多成數就採樣好或者係深喉唾液好咁啊？由交樣本開始計起，喺24小時之內有報告咧，就政府始終無定期去到即係俾市民知道嗰個情況啦。咁如果你話華大佢每日係有大量即係幾萬個啲樣本做緊咁啊，咁你突然之間暫停曬嘅話咧，咁呢啲樣本佢出報告嘅時間咧，肯定會延長咗。咁呢個對所有人都有受到影響嘅。咁但係你要平衡翻啦，就如果佢出嚟嗰啲報告係錯嘅，咁嗰個影響咧就會更加大啦。咁所以咧就暫時去暫停咧，這個我覺得係有必須性。 但係停淨係停呢個流動採樣站係咪頭先你口中個平衡位咧？都要顧及香港都仲要做檢測㗎，而家都慢啦，有啲拖啦，係咪？ 我相信政府係考慮咗呢樣嘢，因為咧就佢到底喺每個環節嗰個提供服務佔香港每日檢測嗰個份比咧，就政府冇公布啦。咁政府佢唔去所有停曬，一定係考慮到呢樣嘢。咁如果你係有一啲高危行業，就都兩個星期要做一檢咁啊。咁佢嗰度可能都有個份比啦。咁你社區檢測中心亦都有一啲份比啦。咁如果佢一下子全部停曬咧，我相信政府計個數咧，你可能嗰、那個檢測咧就話唔定要成個星期先出樣本，咁佢稱翻之後咧就所以就暫停一部分咯。咁呢、這個都係實務嘅考慮嘅，咁但係就要盡快諗辦法去替代或者去解決翻佢而家成個系統裏邊咧，到底有幾多環節出咗問題咯？ 有冇啲嘢可以做嘅咧？譬如喺華大基因度抽樣再復檢，咁會唔會可以俾市民信心啲啊？定點有啲咩方法做咧？ 你要先睇佢嗰個調查報告。咁其實咧，而家我諗你話除咗佢檢測嗰度有問題，其實檢測嗰度咧就佢出錯，咁後嚟揾到機會係大嘅，因為我哋唔係話靠單一個樣本檢測陽性咧就會宣布嗰個個案確診啊嘛，你跟住咧就衛生署會復檢啦，咁嗰個相關嘅人士入到醫管局咧，亦都會再復檢，咁所以如果有出錯咧，基本上唔會走漏，你差唔多肯定可以揾到出嚟嘅。你調翻轉咧，酒店嗰度嗰個採樣咧，就嗰、那個我比較擔心啦，因為咧你而家如果係喺酒店裏面採樣係有好多假陰性嘅話咧，咁即係話你可能就有唔少嘅個案，就甚至乎涉及有變種病毒嘅個案啦，就漏咗入去社區。咁呢個咧就對成個香港疫情咧就影響重大。咁呢、這個反而有迫切性咧，就去了解翻點樣去補救啦。咁你話採樣個問題係唔係淨係華大咧？會唔會其他都有類似嘅問題咧？咁呢個都唔可以排除 嘅。 咁你其實我覺得政府咧就住到底有幾多個案走漏咗落去社區咧，就有幾個補救措施咧，其實係可以做，亦都應該即刻做。咁首先第一咧就喺四月就有五六間呢啲檢疫酒店咧，其實有 有多宗嘅確診個案。咁呢啲多宗嘅確診個案咧，就你當然會擔心嗰度咧就會唔會有檢疫酒店裏面嘅傳播啦。咁如果你檢疫酒店裏面有傳播咧，就有機會有個案走漏啦。咁所以如果呢啲有多宗確診個案嘅檢疫酒店咧，其實就佢可以指定一段時間。咁譬如喺個西營盤檢疫酒店，咁佢都做咗啦，就喺一段時間，譬如四月之內就曾經入住過嘅，你就算係離開咗個酒店啦，咁而家即刻做一次強制檢測。咁嗰個強制檢測你可以兩部分啦，咁一部分咧就係做個抗體檢測。咁如果佢係抗體檢測就發覺係陽性咧，咁呢個抗體陽性咧就大約話咗俾我哋聽啦，到底呢啲之前喺酒店裏面咧第12日、第19日咧你走漏咗幾多？ 嗯。 咁其次咧就因為你都隔咗一段時間啦，你採樣就去做個核酸檢測，咁可能你都會執得翻一部分啦。咁如果你係發覺有核酸檢測陽性或者嗰個抗體檢測係陽性咧，咁佢嗰啲嘅同住家人啊、緊密接觸者，你可以跟進啊嘛，咁你可以補救啊嘛。如果唔係你由得呢啲可能涉及變種病毒嘅個案流咗入社區咧，咁我哋過一兩個星期，社區就爆發噶咯。咁所以你而家唔去補救咧，你過一兩個星期之後咧，嗰時要處理咧，就需要個力度咧更加大，咁同埋個代價亦都會大好多。 頭先提過個兩難位啦，因為華大基因都做好多檢測啦，個量可能肩負咗好多，咁但係又見到有呢啲事故，又想穩陣啲先至去做檢測。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就酒店咧，始終酒店檢疫都我哋外防重要一環啦。而家輸入個案比例都多啦。而家政府就話咧，由今日開始加多間 Prenetics 落去咧，就做呢啲指定檢疫酒店檢測嘅。如果酒店檢測嗰度抽起華大揾其他做，又點睇咧？個好唔好穩穩陣啲咧？ 嗱，佢要計翻數咧，就嗰、那個服務可以繼續提供到，同埋你任何一間做咧，其實你都要就住採樣嗰度咧，就搞清楚嗰個標準啦，即係點樣係確保嗰啲採樣員咧就可以攞到一個好嘅樣本。如果你個好樣本攞得係唔好嘅話咧，你跟住喺實驗室裏邊做咧，個假陰性比例一定高。咁其實就最近都有啲完成咗檢疫嘅市民啦，咁佢都有寫電郵話俾我聽咧，就佢都覺得有，即係佢自己逗留期間咧，就嗰個採樣咧，佢都覺得係唔理想，即係喺採樣，即係嗰個拭子咧就接觸佢，譬如鼻哥啊、喉嚨個時間好短，咁就如果嗰度係做得唔妥當咧，你嗰個假陰性嘅機會咧就會大，咁呢個其實都要處理，唔係話一定。轉咗個服務經營商就解決咗個問題咯，而係你就住採樣嘅標準啊，你要明確啲去定出嚟。譬如你嗰個採樣棒係乜嘢嘅採樣棒會接受咧？咁入去個鼻腔裏邊咧，入幾多啊？停留時間啊？轉幾多下？呢啲適宜有比較明確啲嘅標準。 OK， 咁多謝何柏良醫生先，傾到度多謝曬你啊！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啊，電話1872311，1872311，講到香港嗰個檢測水平啦，見到華大基因嘅事故可以繼續打嚟講啦。另外政府晏啲又話有旅遊氣泡咯，都可以講下你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华裔女导演赵婷凭作品《浪迹天地》以大热姿态赢得今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是历来首位亚裔女性和历来第二位女性夺得这个奖项。39岁的赵婷在北京出世，14岁前往英国伦敦留学，之后转到美国纽约攻读电影。《浪迹天地》讲述一名女子因为经济不景失去所有，而居住在货车的现代游民浪族身份游历美国西部。赵婷早前已经凭《浪迹天地》成为首位夺得金球奖最佳导演的亚洲女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11:30会见传媒，公布有关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和回港移计划的安排。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袁文忠亦都会出席。 一名菲佣早前完成强制检疫之后确诊新型肺炎，入院的时候抗体测试已经属阳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多数个案是受感染之后十日才出现抗体，估计菲佣有机会在酒店检疫期间染疫。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菲佣在检疫期间接受检测的时候，采样员没有用拭子来回数多次而套取黏膜细胞，或者未能够碰到带病毒的地方，有机会出现未能得出阳性结果的情况。但是菲佣在酒店已经有两次的检测机会，两次都出现阴性结果就令人担心，应该考虑安排来自高危地区的旅客接受更多的检测。中学文凭试通识科今日开考，元朗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早前有学生确诊新型肺炎，暂停用作市场，大约150名考生需要跨区前往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应考。有住在元朗的考生认为安排不理想，今早六点半就要起身，又说转市场令他压力增加。亦都有考生对于市场调动安排觉得不公平，表示连同日前应考视觉艺术科已经连续第二次需要转市场。另外亦都有考生说应考通识科的时候会避免选择作答政治题目。考生进入市场之前需要递交健康申报表同埋量度体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84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1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6元，升4元；美团314.6，升8.2；阿里巴巴226元，升1.6；中国平安86.3，跌8毫；明源云37元，升7.5；小米集团27.15，升1毫；友邦保险97.6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7.8，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6，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1点，升50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08美元，卖出1,7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排到去御龙居。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亦都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慢车。咁喺九龙方面，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挤塞，排到去嘉围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带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喺骏景园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洪桥底去深水湾，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2021年4月26号，政府暂停华大基因流动采样站服务。 新增六宗确诊，两宗本地感染，冇源头不明。 北角连过八旬夫妇死亡，警方列谋杀及自杀案。 印度新增近35万人确诊，再创新高。美国称会提供支援。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有唔少報章都引啲消息，就話咧，可能香港都會有一系列咧喺疫症之下嘅一啲防疫措施有所放寬嘅公布啊，嘅安排公布。咁見到咧，就政府都公布咗啦，陣間11:30咧就會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啦，同埋公務員事務局聶德權咧都會開記者會嘅，就會講下香港同新加坡嘅航空旅遊氣泡同埋回港二計劃嘅安排嘅。電話87231，大家可以就住呢啲講啦。咁另外喺香港更廣泛市民受關注。關注的就是講緊飲食業啊，或者其他行業嗰啲放寬又點咧？未知具體公布係點，不過啲消息都傳緊出嚟嘅。咁大家點睇咧？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政府之前都預告咗有疫苗氣泡概念噶啦，咁聽到又點睇咧？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阿李先生嘅，李先生你好。 啊，早晨啊，葉冠霖。 早晨，李先生請講。 我咧想回應阿張宇仁剛才講嘅員工打疫苗嗰個計劃咧。 好啊。 其實咧都唔會被濫用的，因為其實我們一聽到消息全部差不多有大部分都第一時間去打的了。 嗯嗯。 那呢其餘為什麼不打呢？可能是年紀大啊，或者真的身體上有些毛病啊，有問題他才不打的嘛。 嗯嗯。你都做這行的是不是？ 他又安心工作，又不用去採樣，因為採樣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來的，其實无需要担心话有人去滥用呢个问题。 嗯嗯嗯，李先生你做呢行噶系咪都？ 我啊做饮食业几十年噶啦。 O、okay. K， 我点解咁清楚？因为我是一个主管嚟嘛。 嗯嗯。 啊，其实我哋嗰度70几人啫，50几个人打咗。 O K。 系嘛，即系占个比例都好多噶啦。 嗯嗯嗯，咁剩翻嗰啲咧系未 有原因嘅，即系有真实嘅原因喺度嘅，唔会话。即系我专登佢唔打，点会有人想唔打啫？人哋要揾食噶嘛。如果你采样好麻烦噶，要休息嗰日先要采得到噶。 嗯嗯嗯，你作为员工主管啦，有冇问过啲员工，即系嗰20个到点解未打？有冇了解过？ 佢有啲咧就可能系嗰个经常心跳啊，跳得加，所以啲行工作都几紧张下噶。 系， 咁啊年纪又大啦，咁啊企得多啦，咁啊。静脉曲张噶嘛，静脉曲张都是一个问题嚟噶， 嗯， 系嘛， 嗯， 所以佢哋咪唔敢去打咯。其实好愿意去打嘅，即系冇人话，哎呀，我唔打唔打，即系我都未听过唔想去打嘅， 嗯， 嘛。其实咧，我亦都喺呢度咧，系特别多谢张宇元咧，为咗呢个饮食界咧，真系每一次都竭尽所能噶啦，真系。 嗯，嗯嗯 ，OK， 好，好，咁多谢晒李先生啊，倾到咗先，多谢晒你啊，李先生。好，跟住落嚟呢就听到下一位听众先，仲有陈先生添。陈生你好。 是你好。 早晨陈生，系请讲啊。 是就我系一个喺依家喺酒店检疫緊嘅人士嚟㗎。嗯。我就想反映一下呢就我检测嗰个水平。 嗯嗯。 因为我呢就过去一年呢我都出入过香港好多次㗎。就经香港国际机场。 嗯。 咁今次嚟讲我就用鼻孔个采样呢。 嗯， 咁我就想讲讲同外国嘅比较咧。 你讲机场嗰度用鼻孔系咪？你而家系讲紧机场？ 机场同 酒店都是被恐的。 OK, 好。 和埋咽喉。 嗯。 咁我就想比较下外国的水平呢，我就发觉我几 surprise 的。 嗯。 就香港那个用棉花棒在鼻孔采样呢，其实是在个鼻哥窿门口撩下的。即是个深度可以讲不够十毫米。咁我相比喺我外国嘅经验呢，佢哋係个棉花棒本身係唔同，係好幼嘅，佢哋可以入到差唔多五六十毫米。咁、 哦、 其实嗰个过程係比较辛苦嘅，你会 cut 嘅、 嗯、 即係刺激到，但佢真係做到好深。咁但係香港呢，我做咗两次，一次喺机场，一次喺酒店。咁、 嗯、 酒店嗰个佢係讲係华大基因嘅。咁、 嗯、 其实佢真係入唔到十毫米。 十毫米即是 1cm 就好短咗，真 係。係啦。 嗯。 咁其实我唔怪嗰个职员嘅。因为我发觉啲棉花棒呢基本上係好大嚿嘅棉花头。佢哋都冇辦法插到入个鼻入面咁深嘅。 嗯。 咁同埋如果讲到细致少少呢，外国佢哋係会撩咗个喉咙呢，就整湿咗个棉花棒。跟住用同一支棉花棒呢就去撩嗰个鼻。咁变咗佢係好润滑，因为湿㗎嘛。咁、 嗯、 佢可以入到好深嘅， 即係佢一支棒撩晒两个位㗎，佢係 冇错，佢係先口后鼻嘅、 哦、OK, 咁香港呢就两支棒嘅， 嗯， 一支就口，一支就鼻，咁鼻嗰支第一个棉花棒係好粗，好粗糙添嘅，原则，咁第二就好硬嘅，唔会转弯嘅，第三佢就係干嘅， 嗯， 咁其实係好难入到个鼻入面嘅，咁变咗职员呢基本上係撩咗个鼻哥窿一 cm 度呢，佢就当做完㗎啦， 嗯， 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呢个检测我都好怀疑佢个准确性。 嗯。 咁呢、這个我觉得真係几 surprise, 因为我哋外防输入好紧要啦。咁依家嚟讲我哋其实係好靠呢个检测去即係阻止啲病毒入香港。 係啊係啊係。咁、啊、我想问多次，你头先讲外国嘅经验其实係边个地方，可唔可以具体啲讲？ 其中一个係澳洲啦。 OK, 澳洲嗰边都係咁样。 係、啊。 采样法，咁而家你喺酒店度系咪都等紧做再做检测啊？都会，你到咗十二日、十九日嗰啲未嘅？ 佢 total 其实加计埋机场嘅四次嘅， 嗯嗯， 我就做咗两次， 嗯， 吓、啊，咁咁同埋我想反映一下咧，依家香港咧系二十一日检测嘅， 系啊，嗯， 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对个人嘅健康状态好差。咁我其实怀疑就因为香港如果个检测水平唔够高呢，佢就可能好迟先发现啲病毒。咁、 嗯、 变相呢就旅客就依家佢不断咁延长呢个检测期呢，其实係旅客 suffer。其实如果佢真係做足检测佢14日，我相信佢应该可以检测到。咁依家嚟讲我觉得佢探嘅深度太少呢，其实好多人都会走漏咗嘅。咁呢个我相当同意何柏良医生头先讲嗰样嘢。 啊！ 呢个切身感受。 嗯 ，OK， 好，多谢晒陈先生嘅分享啊，同你倾到呢度。 国家安全系安邦定国嘅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余华， 我是周世杰， 我是黄仰芳， 我是邓志杰。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嚟關注下香港嘅中慘劇啊，就發生喺星期五嘅上星期五，就屯門一間咧曾經被揭發話人手不足嘅私營安老院咧發生咗個命案，一個咧長期卧床冇自理能力嘅超過80歲嘅男院友啦，就懷疑啦就俾人潛入去房間嗰度咧，就係用一個利剪咧就係襲擊噶，咁送院之後咧就係不治，警方根據醫院嘅院舍的天眼呢就发现有一个70多岁的院友呢就曾经两度呢潜入去死者的房间。其中一次呢仲话攞住铰剪添。咁警方呢就以涉嫌谋杀呢将佢拘捕。 找到個懷疑的空氣的。咁據一啲報章引述消息就話咧，死者同埋疑兇咧應該就冇接觸同埋職員嘅。咁警方就追查緊嗰個患者係咪有一個即係唔係妄想症而影響到佢發生今次呢件事咧。咁具體嘅情況咧都仲需要警方調查。咁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咧？暫時所掌握嘅資料好有限。不過都想了解一下啦，就喺院舍裏邊，我哋有冇啲防範嘅工作可以做多啲咧？現時嗰個情況係點咧？請嚟咧就有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工会业务秘书郑清发同我一齐倾下噶。早晨，郑清发。 系，早晨，早晨。 系啊，听到呢次嘅事件啦，大家都好关注而家个院舍嘅情况、嗯，因为听到就可能两个冇职员嘅，可能一个就有唔知系咪有精神病啦，就袭击另一个卧床喐唔到嘅人。而家嗰个照顾系点样噶？人手嗰度先啦，不如先讲人手而家点样嘅。 因为咧，我哋睇翻呢件事发生嘅时间就系夜晚嘅九点几钟嘅。 嗯。 咁嗰個時間應該係夜間嘅服務嘅時間嚟嘅。咁而家嗰個即係人手標準咧，都係60個院友一個護理員去當值去睇住班老人家嘅。 嗯。 咁咧呢度咧就係、是、一路我哋以往都不斷都大家都關心呢個人手個問題啦。啊，咁但咧就另一個問題咧就較為少人去討論咧。就係、是、究竟呢啲院友，即係因為施襲者咧，都喺院舍住咗一段時間啦。咁其實呢啲院友喺院舍長期住個期間，佢哋個精神健康或者行為咧有變化嘅時候，院舍有冇一啲即係應該要盡早去做好一個預防措施，介入去轉介呢個長者去求醫啊？ 嗯、 啊，唔好令到啲健令到院舍咧就。即系唔好听就有个危机存在嘅，因为呢啲事咧就唔系第一次发生嘅，系啦。我记得上一次咧有另一宗即系相类似嘅个案，就喺将军澳一间自负盈批嘅护养院发生嘅。但系当时我就睇翻咧，就喺法庭嗰、那个喺高等法院个审讯系闭即系闭庭审讯嘅，甚至之后个结果我哋即系公众都唔知道。因为如果法庭都发觉如果呢啲系问题嘅话咧，会向政府或者向啲机构、向啲有关嘅机构咧，要求一啲作出嘅改善措施嘅。咁、但系上次嗰单嘢就冇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呢、這个都要，我谂今日我都公开要求咧安老事务委员会咧，佢哋要讨论呢个问题，因为佢哋系嚟定成个我哋院舍嘅服务嘅政策嘅嗰一个好主要嘅持份机构嚟嘅。 头先你提过啦，喺现行嘅规定下，晚间嘅人手就特别少啲添啦，一比六十添啦。咁日间就多啲人啦。咁但系首先你提嘅关键点咧，就系话若果见到啲院友喺精神状况有唔同嘅时候，系唔系及时能够指出安排一啲相关嘅措施咧？而家院舍里边有冇呢方面专业嘅人士嘅？有冇规定？譬如系护士啊，又或者系护士资格啊等等嗰啲，有冇呢啲要求？医生啊咁嗰啲啊？ 嗱，我哋一般咧就如果喺津贴嘅安老院咧，就因为有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去睇啦。 嗯。 甚至我哋都要有啲行为记录啦，即係作一个监察之后究竟係咪要转介。但係私营安老院就冇呢个啦。因为私营安老院通常係有啲保健员作一个主管啦，或者一个主要一个叫护理嘅职级嘅人去睇啲院友嘅。咁所以呢个就係、是、所以点解我哋一路喺嗰个修例里头呢都要求呢院舍必须有起码有登记护士嘅。 即系而家私营安老院上面，头先你讲系保健员啊，或者有啲护理职级嗰啲，其实佢有啲咩背景嘅呢啲人通常？ 因为如果我哋根据而家嗰个即系保健员训练嗰个要求咧，嗰、那个保健员只系佢哋进行三个月嘅学习啦，考到牌啦，通过考核之后咧就攞到呢个保健员牌。咁就未来我就听到政府讲咧，呢啲保健员都需要持续进修啦，即係要好似护士咁样，你要攞到学分，又只可以继续注册工作啦。咁但呢个已经我唔知政府因为呢次个院舍修例已经拖到好长，而社会福利署一路冇话俾公众听几时去尽快完成呢个修例㗎。 听你咁样三个月嘅学习一个保健员咁，即系其实都系掌握啲好基本嘅照顾嘅知识嘅啫，应该系咪？ 系啊系啊，咁所以除非嗰个保健员肯求增加个自己嘅知识啊、技能啊，走去进修啦， 唔係嘅話，佢哋嗰個即係有限，同埋因為始終係一個唔係專業的訓練啦，咁我覺得都係有啲缺陷嘅啦。 嗯嗯。咁一方面就係而家個人手啦，係嗰個資歷嘅情況啦。另一方面咧，就想問，即係如果一般安老院接收院友嘅時候咧，會唔會話譬如要求家屬又好，或者入住者又好，要申報佢自己嘅一啲譬如如果有精神病嘅記錄嘅，或者有啲暴力事件嘅記錄嘅，咁嗰啲使唔使申報嗰啲嘅而家？ 一般我哋而家入住嘅院舍，佢哋都會有啲嗰個即係病歷嘅申報啦。咁即係攞翻。佢當嗰陣時入院嗰陣時，嗰個都係求診記錄嘅。 嗯， 但以往嘅記錄佢未必有嘅。比如好簡單嘅，因為另一樣嘢大家會知道咧，就係肺痨病。 嗯， 可能老人家喺之前有染過肺痨嘅，但係喺入院嗰陣時，佢哋冇一個咁嘅要求。雖然有照肺，但係肺痨病都有機會翻發，即係等於精神病一樣嘅。 嗯， 咁但係因為呢個制度都有個遺留嘅地方，就係。冇一定一個全面性嘅所謂病歷嘅申報呢樣嘢㗎。 嗯嗯。 咁所以呢同埋喺法例上都冇一個要求話即係院舍必須即係要為呢啲有行為嘅問題嘅院友呢去做監管啊，或者去做監察呢樣嘢㗎。冇嘅法例上冇呢樣嘢㗎。 嗯。咁呢一環又點樣去做好啲呢？譬如萬一如果佢真係有精神病嘅，咁佢入嚟嘅時候冇特別要求佢報，佢自己又冇報嘅，咁住住下相處得耐，咁可能發現到有啲異樣，咁但係又原來保健員咧又冇呢方面去觀察嘅專業資歷嘅，咁就聽落去又好似一環扣一環都唔穩陣喎。 所以呢啲事件未即係不定期發生呢啲問題咯，唔單止係我哋啲老人院啦， 嗯， 我哋啲作為康復院社都發生呢啲咁嘅事故。同埋呢個問題都反映過你嘅問題，就係好多嘅事故嘅發生嘅時間都係喺晚上嗰、那個即係服務時間裏頭出現嘅。 嗯， 咁所以呢啲即係都係同我成個法例嘅修訂咧，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要改善嘅地方。 嗯，聽你咁講都要大執喎，可能由人手比例資格入嚟申報咁。 係啊。系啊，咁所以我希望啲院舍嗰啲负责人咧都要，即系虽然喺未收嚟之前，都希望即系将呢样嘢都作一个好重要嘅，佢喺嗰个管理院舍嘅工作上高要留意啦，唔好避免去发生再发生呢啲咁嘅事故，令人哋好沮丧。 嗯， 因为我哋即系啲老人家老人院住，其实系想有一个安全同埋即系可以有健康嘅照顾地方。如果调翻转就变咗咁安全，同埋会。即系有个咁嘅情况出现啦。 嗯，咁短期内可以点啊？呢啲情况？ 咁我谂短期内咧就如果有啲行为嘅上嘅老人家，应该尽快去做转介。 嗯， 唔好话等佢有啲嘢发生咗，由自而出现。因为我相信呢个老人家喺之前一定有啲行为咧，系出现咗，佢都表有幻觉。可能攞人嘢啊，或者同人哋走無緣無故去爭執啊，咁呢啲嘢都係一個先兆嚟嘅。 嗯， 咁呢啲嘢都要即係院舍嘅管理人咧，即係要即係要重視呢樣嘢，唔好話佢係咁啦，老人家係咁，即係輕視咗呢樣嘢咯。 嗯 ，OK， 好，多谢晒郑清发先，多谢晒你讲到院舍而家情况俾你听啊，多谢晒你，郑清发咧就系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嘅义务秘书。好啦，今次我哋除咗讲呢个话题，仲有讲到都系香港检测嗰个情况啊，仲有位听众都想一齐倾下添，仲有陈生添啊，听埋陈生嘅意见先。陈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陈生，请讲。 系我系屯门有我村嘅居民嚟嘅， 嗯， 之前去咗华大嗰个免费检测咧， 嗯， 发觉佢哋嗰个检测好似有啲求其咗啲，或者好似有啲敷衍咁咯。 系咪友爱村你系强制检测个批啊？你都系？即系 我唔系我自愿性嘅， 自愿性去 OK。咁你去系边啲站啊？社区检测站啊？社区检测中心啊？定系 喺咁嗰个爱辉楼嗰度嗰阵时佢有个检测站度啊嘛，咁开放俾友爱村居民免费检测嘛，我咪试下咯。 OK， 你见到点啊？当时经理？ 我去嘅时候就冇乜人去做检测，就比较人少啲。咁但系去到我自己体验就觉得好似嗰啲检测人员。嗰、那個操守好似麻麻地咯，覺得佢哋 操守麻麻地， 即係覺得佢哋頭先好似有幾個觀眾講咁樣都話覺得佢哋撩得唔夠深啊，嗰、 哦 那個 话即系攞嗰个样本攞得好似好求其咁， 啲手势麻麻咁啦，见到咁啊，具体啲讲啊，譬如鼻嗰度佢点同你做啊？ 咪就系攞支棉花棒入去撩一下，跟住就叫我抹大口，撩一撩个口腔，咁啊就完噶啦，叫我走啦。 成日就关注系咪真系够一定嘅入嘅程度啊？等等嗰啲。 系啊，咁我最终出嚟嘅结果都系阴性，咁我都担心啲阴性系咪假阴性咧？会唔会？所以我都谂住嚟紧呢一两日会再做多一次嘅自己。 咁你头先讲系见到入唔入嗰份即系够唔够入嗰个程度啦？咁你个力度咧，我见一教授袁教授都话要刮到下先得噶。 我就觉得佢好似用好阴力，咁我又冇乜感觉咯，俾佢撩到。系啦，所以我就担心佢哋嗰个。即系前线做采样嗰方面嗰个操守，可能真系要有一个严格嘅标准去做先至 OK 嘅。 OK， 即系都系个手势嘅问题啦。好多谢晒陈生，先同你倾到呢度啊。咁我见到咧就系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都打上嚟一齐倾，同黄利宝倾下先。黄利宝你好， 系你好，叶 生。系你好，系咪想有啲嘢想讲啊你？ 其实头先嗰位话喺澳洲做嗰个咧，香港我哋系唔会，应该系唔会用棉花棒噶，同埋亦嗰支棒唔会系硬掘掘怼唔到入去。政府都其实要求我哋用一只叫做 fox swab，fox swab 咧其实佢系一啲纤维，咁个头又长短，就摆到入个鼻咧，等佢好容易吸收啲鼻液，同埋攞到个病毒样本。最重要就系话，当佢摆翻落个病毒保存液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将啲病毒释放翻出嚟。因为传统嘅棉花棒呢，第一攞得唔好啦，索得唔好，同埋摆返出嚟呢，佢释放个病毒係释放得差㗎。同埋政府亦都有个街拉呢，俾咗我哋係一至两个 cm 最少，我哋叫做 anterior nasal swab， 就唔会喺个鼻腔，即係个鼻窿边做，係最少係一至两个 cm， 因为基本上就攞唔到嘅。係当然外国用鼻咽拭子係会好啲，呢、這个高 standard 做金标准。但所以香港點解要做兩樣，就是、口加鼻。其實世衛嘅 recommendation 就係一個 anterior nasal swab 加埋一個做得好嘅 flow swab， 其實等於一個 NPS 嘅效果。 你我跟唔到啦，頭先嗰啲字眼啫，點樣？因為我聽澳洲佢話先用一支棒撩完喉嚨，再染鼻。啊，頭先有聽眾咁講。 英國都係嘅，英國都係嘅。啊，因為撩完喉嚨就嗱，但係依個衞生問題啦，但係都係講緊用一隻叫做 fox swab， 就唔係用一個棉花棒咯。如果係用棉花棒，就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佢個採樣嘅效率係低好多嘅。其实而家国际嘅标准都系用一只叫做 fox swab， 用一啲纤维嘅棒去做。 即系一支幼嘅，好幼嘅，系咪类似棉花棒嘅幼版，但系弯曲到咁嘅，大概咩意思？ 但系佢唔系棉花嚟嘅，系一佢其实你谂下，好嗱，好似小朋友洗奶樽嘅刷头，咪一条条毛嘅。 哦， 佢就将嗰个再微细啲，其实是一啲长长短短嘅一啲纤维喺个头度，咁变咗佢咪可以插到你个鼻腔啊或者喉咙。就等啲病毒可以黏附喺上面咯， okay。 而傳統棉花棒係做唔到嘅， 我想 所以一定係要我哋用 fox swab 嘅。 呢個係咪全港劃一都係用嗰只噶啦？會唔會間間化驗所唔同嘅？ 個價錢我淨係話俾你聽，可以爭十倍咯，同棉花棒。 唔係，但我想講香港係咪一齊用緊頭先你講嗰只噶？係咪規定咗噶？定係間間？ 我哋嘅中心全部都係。 人哋嗰啲知唔知咁樣？ 唔知道，我哋喉嚨同鼻都係用 fox swab。 Okay。 但系讲紧个价钱系十倍咯。 O K， 有政府冇规定用边只噶？ 冇特别嘅 ，recommend 一定系 fox swab 嘅。 O、okay， K， 好。 政府自己一定系嘅。 O K， 咁多谢黄利宝先，多谢打上嚟又俾我哋多啲资讯啦，多谢晒你先。今日倾到呢度。